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该说说阅兵了，前天早上的公布的消息。那当然咱们早就知道了，今年的这个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是一定会大搞，但是在前天上午呢是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是确定的告诉咱们会有什么具体的安排。那发布会呢就确认了9月3号上午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抗战70周年的阅兵，习近平呢会出席讲话。那今年的这次阅兵呢有几大的看点哈，首先就是习近平会为抗战的老战士颁发纪念章，还有第一次组织新四军等英模部队受阅，也会安排部分的国民党的老兵受阅。除此之外呢，还会邀请一些外国军队啊，是不是也像莫斯科的红场阅兵似的？ 还有外国首脑， 对外国首脑。所以，而且这次亮相的新装备的比重也比较大，就是整个呢就是大搞。以前咱们阅兵的传统都集中是在国庆嘛， 对， 逢五逢十嘛，但是今年应该是。反正咱们的历史记忆当中是没有过像这种规模和这种主题的大阅兵，对不对？ 所以大家很好奇，不过台湾好像也在搞这个70周年，是在7月份，然后现在因为咱们要邀请台湾的老兵，国民党的老兵来大陆嘛，然后台湾这边好像也出来表态说这个希望老兵不要受中共统战的影响。但是你看台湾老兵他们自己会说还是挺愿意来的，因为觉得非常有意义，如果拿了那个勋章要当传家宝一样传下去。 这个统一战线本来也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抗日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嘛，对吧？ 哎，所以你看现在台湾人的这个官方和民间的反应还比较 不一样， 不一样是吧？倒是我没看到民间的就有真的是抗战老兵自己出来说我愿意也这个远赴山长水远的是吧，你想年纪确实 比较 大 了。 今天等会儿咱们要听到好多个访问，其中有一位呢他就是专门是在大陆这边专门是做这种帮助抗战老兵回家的公益行动。他说他们接触到的几千位的老兵年纪最大的110岁了，年纪最小的也90岁了，当年是娃娃兵，像抗日战争 90岁， 对啊，胜利都70年了，当年十几岁，你现在也80多岁90岁 了，我姥姥也差不多89岁，80。 你姥姥也是抗战老兵啊？ 当然了，他们也是参军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打日本鬼子。 他们收到什么信儿吗？说这次要去受阅之类的？ 不应该不会了，我觉得。 你看台湾现在官方。昨天他们那个所谓国防部的发言人不是也出来在媒体上也相当于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跟媒体吹风说就是柔性的劝阻说别去了， 对， 是吧，身体年纪也大了， 尽量避免旅途奔波，而且他们是通过这个荣民处的工作人员跟老兵说的， 就他们的这种老兵全部在一个集体里面叫荣民之家，是吧， 对， 我台湾的这个 相当于我们这边的什么 荣军休养院 退休老干部之类的， 光荣的荣， 对 就是台湾的这个感觉上你觉得会不会心里有点不平衡， 因为其实台湾他们本身国民党就是马英九做的这次阅兵，他们也会邀请这些老兵去参加，所以其实对老兵来说他可以去参加两次，先参加了台湾的7月份， 不冲突是吧， 再参加大陆的，但是可能对， 但你像这国际影响力大陆的你真的是无法想象他的这个声势浩大和他的规模，这个肯定是没法比的，所以你想， 对啊， 就作为台湾当局他们会不会心里着实觉得不太平衡，台湾教科书跟咱们也不一样嘛，人家一向都是写的国民党是吧正面战场主要是国民党领导，跟咱们学的就完全不一样，你像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事儿，现在风头全被你们抢了，所以台湾岛内他们的媒体的 也不能说抢风头嘛，因为我们也请他们一起来嘛， 对， 一起来， 所以就放下这种应该超越政治是吧， 对，跨越国共两个军队的这个 你看台湾他国防部发言人说的这个所谓的国防部他就这个就说各项史料足以证明 台湾也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主导了八年抗战的事实，绝不容任何一方篡改和扭曲。他其实也有一点不承认咱们这边就是共产党在、那个、 敌后战场 对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因为咱们是一直号称是敌后嘛、然后从这个后方包围的，从农村包围城市。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阅兵已经不是完全的是在纪念当时的这个情况，很大一部分还是为了应对目前现在的这个状况才搞的这个阅兵。 什么状况呢？ 就是现在对中国有很多网上也好国内国外也好，有很多对中国这个军事态度比较模糊，军事立场在这个国际关系上、军队的这个军力量这个对比有一种老是有些人就说哎，应该这个硬起来啊，应该打几仗啊给他们看看、还有人就说哎，不行啊，我们现在是做经济建设为主啊，不能搞乱我们的周边环境啊。所以我觉得阅兵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场合来摆一摆立场，或者是摆一摆显示一下自己的这个力量， 秀肌肉是吧？ 秀肌肉，对。 但是官方好像不承认说是秀肌肉的这个 官方。 那你刚才也说了有很多新的装备出来， 对， 装备什么东西呢？就是秀肌肉。 也在猜测是不是什么歼-20啊、这些新型的飞机啊、都会出来、但你看咱们其实邀请了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但是当时刚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就有日本的相关部门的发言人出来说，他说因为中方一直军事的预算和这个支出不透明，日方一直要求中方要把这些公布出来，如果在中方没有做出正式回应前，日本的首相来参加这个阅兵式是不恰当的不合适的。你看他是找了这么一个借口不来， 大概是打不着的借口。 现在更多的是觉得中国你弄这么一个阅兵式就是为了震慑小日本，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不光是日本，还有周边， 你在 所有在海边，在 海 岛、海 边 的 事儿，你就别老在那 儿 折腾。 对，不过这次今天就是最新的消息，日本的这个负责安全的官员来中国了，然后可能是说就要谈，这个安倍是不是在这个九月份有可能会来中国。 当然了，这个咱们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你还得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它就是本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嘛、所以 日本人是法西斯的一部分嘛。 对，你对呀、你看到你看到其他的国家人家是怎么纪念的，你比如说在这个俄罗斯是吧，五月九号的时候人家是举行那么大的一个阅兵式，包括在欧洲，在荷兰，在奥地利，在波兰，这些都是有类似的，当然规模没有咱们这么大、比如说在奥地利他们会通过音乐会的这个方式来纪念二战胜利，像这个以色列、法国、匈牙利的这些犹太青年，他们主要是在这个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前面会有一些纪念的活动。所以你如果放在这个背景下考察的话，就是你中国咱们不是一直说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战场上中国战场的这个作用是被忽视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咱们要大搞我觉得也完全说得通。 对，但是你看人家日本的媒体，就日本朝日电视台的记者当时就提问了，在这个记者会上说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时候都没大搞，为什么七十周年你要搞个阅兵呢？ 哎，这个好， 人生七十古来稀嘛， 很多的角度也很多的揣测哈。那我们今天也找了多位的这个嘉宾，我们首先来听听赵楚先生的看法，因为这次从宣布的这个时间也包括咱们主题的这个营造和邀请的一些嘉宾方阵，甚至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这些做法，其实外界都非常非常多的评论。那他也是一位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军事问题专家，他是怎么看现在国内这一系列的动作？ 那从目前来看，那个官方在整个宣传方面是非常注意把这个阅兵的基调定在所谓维护和平啊，这个就是牢记历史，然后这样一个层面上，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应该来说，它和这个国际上此同样类型的这些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是很相似的。那换句话讲呢，也说明当局就是大陆的这个领导者，其实他也意识到，就是如果说把这个整个阅兵活动这种比较好战、比较民族主义这种色彩太突出的话，那么势必会招来比较负面的一个反应。那么从目前看呢，他这个做法，他把它基本定为所谓珍爱和平啊，所谓这个反抗侵略啊，那么同时呢也纪念二战哈、这种世界史的这种意义啊，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他还是很注意这方面的这个就是整个就是外界反应这样一个情况。 嗯嗯，但是它中间会有一些新型的武器的亮相，甚至也包括有外国的一些方阵，甚至外国的一些元首，这些元素都加在里面的话，它会不会在军事上的震慑力也会更加强一些？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今年是首次有国外的这个士兵，包括国外特意邀请的一些这个检阅者来一起来参加。其实这样一个活动呢，我们从国际范围上看，比如说从欧洲啊，从莫斯科的一些活动看，它往往是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外交表现。换句话说，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做法，比你自己单独关起门来阅兵，那么实际上对外界的冲击要小得多，因为它这个外交色彩更浓。那同时呢，也感觉到，因为毕竟它二战是一个有很多同盟国家一起来参与的一个战争，所以这样子一个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比较减轻外界这个所谓武力威耀武扬威这样一个所谓印象的。 哦，所以就是总体来看哈，现在官方公布出来的这些步骤和采取的方式还是显得相当的高明的，对不对？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官方对整个阅兵这种把握来看的话，他还是比较注意去在内外造成这种所谓负面反应。那从他对主题的这个现在的把握来看，和这个过去国内一些学者或者说官方所讲的阅兵那种比较民族主义色彩比较浓的这样一个，比如对日本这种比较有针对性、比较好战这样一个主题呢，还是在向国际比较通行的、那比较外交化、比较这个历史化的这样一个意义上面呢，界定上面呢在靠近。 哎，他是觉得这个手法 积极正面， 嗯嗯， 对。但是你看，现在确定受邀来的这些外国领导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之前就肯定来的普京，因为习近平也去了俄罗斯的， 嗯、 对对、 嗯， 然后俄罗斯的军队应该也会参与这次的这个阅兵。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公布，今天早上才公布的是蒙古国的这个总统，他也会来，蒙古国的军队也会来。 哦嗯、 除此之外，基本上还没有人说自己要来。 好，这个估计也是展现中国的朋友圈啊，到底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什么？ 我觉得也不能，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就太惨了一点了，因为可能一些主要的我们的合作伙伴，一些什么战略合作伙伴、什么合作伙伴，好像都没有露头的话，用这个来判定朋友圈，有点稍微有点这个惨了点。我觉得他，我其实一直不理解，就是我觉得阅兵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展示实力。 嗯， 你从一开始从这个俄罗斯也好，还是朝鲜也好，你看这些国家他们在阅兵的时候，他们都想努力展现的就是一个是军容军貌，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都拥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 嗯， 对。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冷战时期的时候，大家不打仗，没有直接的这种接触的话，就是靠这个阅兵，靠这个东西来告诉你我现在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要轻易的来骚扰我。 但是这是不是说明你心里没那么自信，你才需要，哎，我要告诉你其实我很强大的、哦、 这种东西。 你看美国人怎么阅兵， 我觉得美国人也阅兵。 对啊，一样的。 其实美国人阅兵是你看不见的阅兵。美国人在什么地方阅兵呢、 嗯、 是在电影上，就是那些美国大片里、 嗯、他是低调的， 他不是，他是隐比较隐晦的、 嗯、 就是用一种童话式的方式，但是就告诉你这里面有点是真的。比如说你看很多关于什么海军陆战队战斗能力的这种电影，什么狙击手的电影、 嗯嗯、 然后如果你看那个变形金刚，当然不可能是变形金刚了，但是变形金刚里曾经出现过那种远程的从航空母舰上打一个电磁炮打到那个金字塔，记得那个吗、 嗯、 其实这个电磁炮现在已经安装到美国的这些很多军舰上去了。 哎，你还别说啊，美国那电影、嗯、我是做了一期素描时光，我就发现他们有的真的是科学家或者造武器的，他们从他们科幻电影里面的那些想象找灵感的，哎，觉得你们这些艺术家、你们的创作者、 嗯、 你们都能想出是这个玩法的、 嗯、 但是落在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造出相同？ 他互相借鉴， 层级的武器还真的是有。 你看很多电影，他需要调借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调借他们的军队给他们做帮忙吗？ 嗯、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隐晦的阅兵。 嗯， 对。 好，这个有点说远了哈。说回中国、 嗯， 那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会做出这么大的动作的阅兵？那张立凡先生的评价就跟刚才赵楚先生的这个分析是角度完全不一样，他主要是觉得咱们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来听到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的点评。 习主席上台以来呢，我注意到他有一些个这个他个人的一些个特点，就是他比较习惯于这个，或者比较喜欢用这些仪式化的动作 来这个来彰显他的领导能力。所以我们看这个在以往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像北京文艺座谈会啊，对应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对应老古田会，然后我们就看他这个去贵州，他还去了遵义会议的这个旧址等等等等，就他比较能够就是借助这个历史或者穿上历史的衣服来演出这个今天一个当代的一个活剧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一次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含义，就是一个呢从内政上他有这样的需要，当然从这个对外来讲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从内政的需要。 嗯， 就是我们看这一次其实这个确定就是9月3号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啊，这个事情其实是51年的8月13号，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通告就已经确定抗战胜利日为9月3日，但是这么几十年60多年就没有提起过。 嗯， 哎，这次一下子把这个事儿给翻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见到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作为阅兵来讲，传统上都是这个一共有14次阅兵都是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庆日举行阅兵啊，往往而且都是近年我们看到都是在整午整时这种时候。 嗯， 但是现在今年那个也不是整午整时，哎，那也阅兵了，而且呢他用的是等于说以一个历史事件作为这个阅兵的理由或者阅兵的这个题材，这还是第一次，60多年来第一次，这个是打破了传统的。所以从这几点上来看呢，我觉得可能一个呢是他通过这个阅兵啊，需要这个需要宣示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要强调他的这个地位。因为他上台这2年多来看，就是部队里头到今天军队也没有清理完，这个军队这个而且这个军方的这个将领呢应该说可能大多数还是这个前任军委主席，就是江主席时代留下的这些将领。那么到底对这个现任领导人的忠诚度如何，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也不能很确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也一个是军队的人事啊频繁的发生变化，然后呢这个军内的反腐还在继续进行。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完成，就是最高领导人对军队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对他的这个军这方面的权力啊，这个布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我想可能通过这次活动呢会强化最高领导人的在这个作为全军统帅的这个地位，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你谈到的比如说这个需要震慑日本，那么当然这最近我们看这个一个是在东海问题上，当然前一段因为钓鱼岛问题和日本的这种对峙，还有呢就是在南海也是如此。那么这两个呢其实更多的应该说也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因为现在国内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吧，这个面临这个巨大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失衡的现象，社会的矛盾也比较尖锐。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运用民族主义来这个加强对政权的向心力，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其实历史上也经常这样做。 嗯， 那么这一次呢，可能通过这个活动呢， 更能够这个提升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然后呢实际上让他们来效忠于这个效忠于党，效忠于这个最高领袖，我觉得可能也起到这样的作用。 还是觉得国内社会的需要要大过国际社会的需要，这是张立凡老师的这个评价。那如果大家细心比较的话，会发现大陆和台湾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这个活动的规模有很多地方可以比一比，就具体会怎么样的一个秀法。那大陆这边就一个是天安门广场九月三号要阅兵，台湾呢是在七月四号就举行包括阅兵在内的国防战力展示，马英九主持。在台湾很多人 就 骂，是说他们一般是说七七事变的那个， 卢沟桥 是吧？七七那个日子他是更加的正统一些，你干嘛选七月四号呢？等会儿 七号是美国独立， 对，他就说，哎，你为什么要在美国国庆的那天在台湾搞阅兵？ 星期六啊，因为 对七月七号就是这么一个理由。好，九一八呢，在沈阳会举行这个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撞钟和鸣警报仪式，这个每年都有。十月二十五号会纪念台湾光复七十周年大会，有这么一个大会。十二月十三号有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死难者公祭。那台湾这边呢，就是九月二号会有一个军人节的表扬大会，十月二十五号台湾光复七十周年大会，这个两江就重合了。 对， 那七月七号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主题展，这个是七月七号开始，这是在大陆。那台湾这边呢，也会在同一个时段在中正纪念堂有一个对日抗战真相特展。到了十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大陆这边还会有一个学术的研讨会。那此外呢，就会有一些颁发抗战老兵的纪念章，发行这个纪念邮票，发行纪念币，这些一系列的活动，这些在大陆举办。那台湾它可能显得稍微的生动一些吧，他会弄一些音乐会，但是我觉得少不了，大陆一定会有晚会的，只不过他没写出来，是吧？好，那所以呢，就是两相比较的话，大家会更加好奇哈，那到底国民党身在台湾的这些老兵们，他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来到大陆？现在所有人都在卖关子，应该在积极的准备。那我们等会儿呢，也来听听相关的专家的意见。三立化新闻，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回来。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们先来听听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在日前的这个发布会上也是提到了邀请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一起来参加这个阅兵式。他讲了一句话，我们来听听看他具体是怎么表述的。 昨天在国新办举办的新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呢已经就呢大陆方面举行这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及反法西斯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有关活动安排向大家做了介绍我想情况是很清楚的国台办我们多次指出并且强调那么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的伟大胜利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岸同胞来共同纪念抗战胜利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缅怀先烈牢记历史能够呢继承抗战精神维护抗战成果能够团结一致携手同心来共同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说一些相关活动的具体安排我想有了结果之后会适时向大家宣布。 好，那他这么一表述呢，有人就觉得，哎，这是不是官方对于历史的这个评价有了一些改变， 松动 是吧、 嗯、 叫做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同样重要、 嗯、 就是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他们起到的作用是有了相当大的这个肯定、 嗯、 觉得这个是个变化或者是进步。 嗯嗯，我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趁着这些老人家还在世的时候就请他们来，然后把他们的一些口述历史能够有机会保存下来。 对， 将来以后有一天你怎样去印证当时的时候的事情呢，除了这些官方的记录和文件以外、 嗯、 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参与留下的这种记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它可以从旁边来印证你的这个官方记录是否准确。 嗯， 但是你看虽然我们这边是很想请这些老兵来的，你看台湾的陆委会他就表示说，政府已经有一定的交流和管理规范，现职的政府官员不应该参加大陆主办的纪念活动及阅兵，至于退职人员、退职的将领等人士参加这个活动也应该考虑社会观感。其实很早之前还大家还在猜测会不会在朱立伦登陆的时候会邀请朱立伦来参加这次阅兵、 嗯、 但是看来现在是没有可能了。 嗯， 所有的公职人员都不会参加、 嗯、 按照台方的 要求，这可能还是因为现在两岸政治现实的考虑啊、 嗯、 对， 很多时候 而且 其实我觉得这点上这个台湾反而有点想不开了，就是你一直在这个要求说这承认这个国民党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 嗯， 那你这个时候正好是你可以，当然你说你怕他们被统战，但是你也可以反过去传扬真相嘛，事实真相是怎样、 嗯、 你可以靠这些老兵的口到那边去，然后记者采访或者怎样的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啊 嗯、哎，你知道台湾人怎么主张吗、 嗯、 觉得应该是把大陆的这些抗战老兵请到台湾来、 哦、对， 说在咱们的这个国防展示上面把他们也请到座上， 大家互请嘛，都去一趟都可以玩两次。 好， 但是你看为什么他不行呢、 这个、 就是这个台湾所谓的国防部、 嗯、 他的部长叫高广奇，他会是这个阅兵的阅兵官、 嗯、 他就说中共至今仍未放弃武力犯台的企图，所以台湾的国军他的战力储备没有丝毫松懈的空间、 嗯、 所以你要防止渗透。 好吧，我们来听听看哈，这个新闻到底在台湾它是怎么样发酵的。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嘉宾呢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副教授赖月谦，来跟我们到底说一说这个台湾人到底对这个邀请抗战老兵去大陆的这个事儿什么反应。 台湾的民众的确也在关注这件事情，但是目前有一些误区啊，就是说双方之间有一些误解。所谓的误解是这样子，台湾这边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篇文章登出来的，说是大陆要跟台湾要争夺这个谁主导抗战的这个话语权，所以台湾在这边被误导了。那在这个情形下呢，我们的军事部门他们就展开了一连串的动作，包括马英九在内。所谓的展开一连串的动，就是说要主要的重点是放在争夺这个话语权这个部分。所以原本台湾没有要扩大举行阅兵，这个时候台湾也就宣布也要扩大举行阅兵。但是因为台湾跟大陆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台湾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并不是在9月3号的抗战胜利纪念日里面来办纪念活动，以往都不是，以往都是在选择在77卢沟桥事件的这一天来办这个纪念的活动。所以呢，台湾还是一样按照往例就在7月7号，可是因为7月7号刚好逢了周日，所以他们就往前挪，就改到7月4号这边来。那当然在台湾也引起了争议，说那你为什么要选择7月4号，7月4号不是美国的国庆吗？在这部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有关于大陆邀请国民党的老兵到大陆去参加阅兵这样子问题的时候，台湾也有几个主张，有人说是不是也邀请这个老兵到台湾来参加阅兵这样的情形是当然我们的马英九也好或者是军事部门他们就拒绝说这样子会混淆了整个两岸之间的共同抗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台湾这边就主要是说是国民党在领导抗战这样的一个他在争夺的是话语权这个部分。那在这个情形下呢， 台湾的这个不管是马英九或是军事部门就开始进行动作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担心台湾的这些老兵到大陆去参加阅兵，所以对于退役的将领，他们就开始由国防部分工进行这个柔性的劝导，就是说不要去大陆参加这个阅兵。然后对于这些已经年纪很长的真正的老兵，也就是90几岁的这些真正的老兵，他们目前都因为都住在这个荣民医院我们的荣家荣民之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些老荣民们，那马英九就开始对他们也进行了一些访问，然后要去跟他们讲述这个抗战的历史跟这个过程。那马英九去的时候就遭到这些老荣民的不是欢迎，而是嘘声他们对于马英九的很多作为是有意见的。那马英九为什么会到这些荣民之家，会碰到这些老荣民对他的不耐烦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英九上任的时候把这些老荣民的年终的慰问金，因为当时蒋经国的时候他体面这些老荣民为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辛劳付出，所以每一年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加发一个半月的年终慰问金来谢谢他们为我们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来做出贡献。可是马英九上来了以后就把这个慰问金取消了，那这样的就大大的伤了这些老荣民的心，也大大的伤了台湾的这些退出役官兵，特别是这些比较资深的这些军官的心所以当马英九到了这些荣民之家去劝阻他们不要到大陆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阅兵的时候呢，那么他是透过用讲述抗战历史的方式来去做这些动作，但是他就受到老荣民本身的这个抵制情绪上的一个抵制。 好，这是讲到这个新闻哈，在台湾社会的一个发酵，当然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觉得还是有一些些的可惜，就是你怎么样，你都觉得没有把人摆在第一位，政治始终是在人之前，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对于跟抗战老兵有过深入交往的人觉得比较失望的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一段访问，他呢是深圳龙悦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也是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孙春龙。那他呢，知道这个消息其实很早了，就是不是前天公布说要邀请抗战老兵他才知道，之前已经是帮政府的有关部门在进行相关的统计和推送。那他们推送的这个标准，当然一个是看你在抗战过程中到底是起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再一个呢也要评估你的身体的情况。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官方披露出来的消息就是说，最后出现在这个阅兵的官礼，甚至说是参加检阅的这些可能只有几十位抗战老兵，是吧？但是经过他们基金会联络和统计的这些抗战老兵和帮助的已经达几千人。那我们来听听孙春龙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个新闻，他接触到的老兵对这个新闻又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老兵，他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什么反应？ 因为这个消息呢的确还是非常让人激动的一个事情。整个呢相比这个十年前60周年的时候，当时只有很少部分人拿到了那个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就当时只是少将以上的人拿到了那个纪念章，而且那个纪念章呢发放的部门是属于统战部，所以说当时只是少将以上拿到，但这次呢就会比较全面，包括就是在乡的那些没有工作单位的那些那些老兵，他们可能都会能获得这么纪念章，包括参加的这个阅兵的这种仪式，因为这个东西属于一个国家荣誉，我觉得这些老兵呢最终需要的就是这份国家荣誉，这是对他们的人生这个参加那场战争的一个承认和认可吧。 那就你们现在已经找到的几千名老兵当中哈，年纪最大的有多少？年纪最小的现在多少岁数了？ 年纪最大的现在已经超过110岁了。最小的基本上也接近于90岁。接近90岁。当年有一些娃娃兵，可能现在年龄小一点，有85、86岁、87、88岁的，但是娃娃兵，但是非常少。非常少。所以说现在平均年龄已经超过 92岁以上。 嗯嗯，那你怎么看哈？为什么60年国庆的时候没有这么高规格和这么大规模？为什么到了今天它会升格的这么快？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政府的一个思维模式的一个变化。就是在60年前，在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对待这些老兵的时候，还是以从统战的角度去思维，用这种方式去思维的。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认同。我们更多关于抗战史的一种认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表述，中央的领导已经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表述已经高度了，就是正面。关于正面战场已经给予高度的这种肯定，当然在这个两岸关于这个历史可能还会有一些分歧，我觉得当然这个都是次要的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两岸在关于这个事情的共识层面，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共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把这个共识更进一步扩大吧？ 嗯嗯，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在台湾的老兵？ 有接触过一些。 嗯，他们对这个事儿反应怎么样啊？ 其实我今天呢就发了一个微信。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其实包括两岸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都有一些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台湾的，他给这个抗战老兵发放纪念章。大陆的包括发放纪念章，还有阅兵，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的对这个事情也是特别敏感。比如说，他们也不愿意台湾的老兵受邀来参加阅兵式。 嗯， 而大陆呢可能也不愿意让大陆的老兵去领取台湾发放的这个纪念章。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两岸其实还有很多的很长的路要走。就是我们两岸之间都是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包括但是在对中国的描述上可能有不同，就是各表一中吧。 嗯， 但是我觉得在对抗战这件事情上，我们能不能这种共识能更高一些，不要用我们各自的这种意中的表述去左右这些老兵的利益。比如说台湾的老兵到大陆来参加70周年，或者是大陆的老兵去领台湾的这个纪念章，其实呢都是让他们很纠结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你参加了大陆的纪念这个阅兵式，可能台湾就对你有看法。或者是你领取了大陆的老兵领取了台湾的纪念章，或者是大陆的对你有看法，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其实是还是站在一个党派或者是用一个政治的利益去绑架了这个老兵，我觉得这个是很不是很合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呢，两岸可能更多的应该我们在这段历史上去寻求更多的共识，可能能两岸共同来纪念这个历史。因为我们当时抗战的时候，其实两党之间就是没有办法去来一起去抵抗日寇的，就是那时候抗战的时候就是在互相拆台。但是70年过去之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来纪念他胜利70周年，我们还用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有成长。 嗯，那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或者倡议吗？ 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在纪念这些两岸在纪念这些活动的时候，能不能放下我们的小的各自的这种政治方面的这种利益诉求，我们真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关注这些老兵。 嗯， 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能给这些老兵去发两岸共同的一些荣誉，发放一些共同的一些荣誉。 其实孙春龙呢，我们之前应该是2年前采访过他一次，也是讲到了现在抗战老兵的这个遭遇到现实生活的困难。因为没有在台湾的，留在大陆的之后，你看经历好多次的这个政治运动，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难甚至潦倒。但是在台湾，就是在台湾的这些老兵，他们也遇到过非常多的生活的窘境，比如说终生没有娶，也在没有实现三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是来到大陆跟他们的亲人团聚，所以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伦的惨剧。这个孙春龙他在前年的时候还专门给马英九写过一封信，就说什么吧，他在大陆的这些志愿者，他们帮助台湾的幸存老兵回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呢？就是开具的两岸亲属关系公证材料台湾方面不认可。就说这个能不能你们 看看能不能从行政的这个手段怎么样去处理处理。最后马英九回复说没有办法，不行，他就非常非常的失望。 就是说证明这个证明你妈是你妈这个问题是到处都有的。 所以说你看，尽管说阅兵阅兵哈，这个是当然是给他抗战老兵一份迟来的荣誉，但是这份荣誉之后他的出发点就在于你能不能给他们的实际生活带来更多的实际的改变。你这个真的是和时间赛跑了，你想帮助他他可能也没几年光景了，所以他就有更大的在这方面的期待。可能也是我们媒体关注的比较少的，都是看到场面上的把你请上来了，已经是对你很大的这个赞扬和褒奖了，但是台下之后呢，是不是还有别的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 其实有一项工作已经做得挺好了，对台湾同胞免签注，这样这些老兵再想来参加这个阅兵，他也起码没有签注上的阻碍。 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这个70不留宿，80不留饭，就家里有70岁80岁老人的话，70岁就不能留你在家过夜，80岁就不赶你请你在家吃饭。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真的是风烛残年，分分钟有可能会出事儿的。 对， 不能负这个责。你光这免签的话，这一路上舟车劳顿，还有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你不能想象的。 没错，而且这两年是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往来密切。你像没开放三通的时候，真的是太多的这种惨剧了。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还有关于这个历史层面的，现在两岸的对于历史大家会有各自的这个描述哈，所以呢你在举办这种这么大规模的一些盛事和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分分钟受到这些个不同表述的困扰。那等会儿你也请到两岸的这个学者来谈一谈，现在史学界到底对抗战的这段历史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歧。三联话新闻稍后见。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台湾到底他们的教科书上会怎么写这段历史哈，也请教了一下赖月谦教授，他跟我们讲述了一下。 台湾这边当然是写是由国民党来主导，然后认为大陆这边他是担任当时所谓的国共第二次的合作，国共第二次的合作里面共产党这边就组成了八路军跟新四军，然后来共同抗日，但是主要是国民党为主导，共产党的八路军协助共产协助国民党在抗战，但是在抗战的过程中，八路军又趁机借此来发展壮大自己，然后他们就引用毛泽东所谓的话，就是三分抗战，七分壮大自己，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部分。另外的话，就是民进党上来以后，就把这个我们的中国史这个部分里面就把它跟世界史就放在一起了，啊，就单独的在列出台湾史，它就是要切割这个抗战就是大陆这边的事情，啊，跟台湾没有关，是国民党的事情这样子。 嗯，那现在的教科书呢，就是您刚才讲的第一种情况， 现在教科书还没有调回来， 还是民进党时期的那个， 对，还是民进党时代的版本，只是透过一些老师在课堂中做补充，所以有一些老师他们不接受民进党的版本，因此呢他们就在课堂中就另外讲述他在受历史教育的时候他的想法，但是他最后还是会跟学生说，为了考试你还是要把教科书读好，但是教科书有一大部分不是事实，就变成用这种方式来产生台湾的年轻人教育上的一种分裂，就是人格上的一种历史观的分裂，也就是老师在课堂中讲述我们的历史，就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但是呢他却又要告诉学生说，为了升学所以你还是要去标准答案还是要读教科书，但是真正的历史不是那样。 哎，这个台湾的历史课本， 嗯， 是就现在它已经经过了微调，就是说在马英九主政时期，对，但是只是微调， 对， 所以呢，他赖教授是觉得马英九他错过了真正是调整教科书最好的时期，在你民望最高的时候调。 嗯，我正好今天早上也看到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针对这件事，无论是针对两岸来说，还是针对中日来好，还是针对所有这些有历史分歧，就是一个正在韩国访问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家。这个扎伊德他在昨天在韩国大学发表这个演讲的时候，他说当在解读历史时候，如果存在的分歧如果不能够得到这个讨论和解决的话，会变成会恶化，因为否认创伤的存在，愈合便无从谈起，最后这个创伤会硬化到变成影响到现在愈合的这个能力。 嗯， 就这个历史的话，有时候你说悬置，你悬置在那里的话，那么你每次想梳理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到那儿以后你就过不去了， 对， 你就停滞在那里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觉得似乎两边的这个这种书写哈，你都不觉得那就是代表实实在在的事实，就是可能。不是说故意想撒谎或者什么的，你可能中间有很多更加细致的工作你要去做，比如说那场战役到底死了多少人，到底是有多少阵亡，就是这些你可以凭具体的史实和证据来说话，这个你可能双方听起来都会觉得说服力强一些。那这个也是困扰张立凡老师的很长久的一个问题，他讲到大陆的史学界， 他的专业范围， 对，这是他专门研究这个近现代史的，所以现在大陆史学界有很更加大的现实的困难，来听他说一说。 国台办的解释呢比较接近就是历史真相，但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我们也看，就是现在台湾方面也有一些反应，那么他们就是说，哎，一个是不要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不容青史尽成灰。哎，他们这个台湾国防部他们提醒老百姓，就是还是讲这个到底是谁领导了这个抗日战争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主战场和这个所谓敌后游击战肯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争，那么这个到底是谁在这场战争，谁领导了这场战争，恐怕这个问题现在只是淡化，但是还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把这个问题就是正本清源的说清楚。现在又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好像说你要是说这个你要说中共的一些抗战和日本的和这个国民党的抗战，你要正八经的做比较，你说哪个做的更多，哪个牺牲更大，一做这个他可能就给你扣一个，哎，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你这否认我党的这个在这个抗战中的这个领导地位。哎，如果要这么扣帽子，那就大家就没话可说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棍子在那悬着的情况下，我觉得很难有这个公正的历史评价。 嗯， 但是呢，可以说呢，可能国台办的说法是，也跟最近啊，就是对台湾，因为这个香港这次的事件以后，我觉得可能对台政策有一定的调整，就是更加的加强了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所以那个我想可能有一些说法呢确实跟以往有些不同，当然这几年来也确实比如像国民党老兵的处境有了一些改善。作为历史本身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就是恢复，就从中共的官方史学来讲并没有真正的恢复这种历史公正。 嗯， 恐怕还有一些左派们他们甚至对这像国台办这类的说法可能他们都还不能认同，虽然国台办已经是他出于统战的考虑他已经这个改变了一些原来的这个调子，但是我估计体制内部现在也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只不过大家现在就是要借这个话题把这个文章做好啊。当然中国在这个反法西斯这个战争中的这个地位确实以前一直受到忽视，这个情况确实有， 因为这个过去这个按这个西方史学家，他们可能主要他们讲他们的战场，那么他们跟这个跟德国跟日本的这些作战，对中国的战场中国的战区好像讲的是不够。 我觉得哈，你说到了现在这个点上，你可能让他去怎么样再去具体的纠结就每一段史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政治现实比较困难。但是你要做，如果做一个阅兵，或者你要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致的工作可以做？也是我看那个孙春龙他的一段故事，他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做什么吧？就是中国远征军，远征军其实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当时是去到缅甸，是英国殖民地嘛，当时相当于是跟英国合作，为了抗击日本，也是中国大西南后方，对，也是为了抗击这个日本，所以大西南后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援的部队。但是他们就是那些国军在缅甸后来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惨，就是想回家也是困难重重。他去过缅甸好多好多次，你知道他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吗？就你别说日本哈，日本最后战败国，但是他在缅甸有很多的纪念碑，他的那个纪念碑的都是建在佛塔的周围，就佛塔的底座上就刻着当年战死在缅甸每一个日军的名字，很多的碑文上甚至记载着他们阵亡多少匹战马，几乎在每年当年的每一个战场他都能找到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和慰灵塔，但是中国他们只找到了半块纪念碑。他当最后他说我们终于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们跪下来的地方，然后他去缅甸找的时候，缅甸的这些当地的人也很纳闷，说你们是韩国来的日本来的，最后说你们最后我都不是，那台湾来的我们也不是，那你是北京来的，他说是，那北京来的你们是做木材生意的还是做石油生意的 来挣钱的。 他是说句实在话，我在这工作的十几年，我从来没看到一个中国人来这儿祭拜过你们的先人，说你们这民族是比较健忘。 包括那个当年，就当时这两年韩国人开始这个归还，当时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在朝鲜打仗的时候，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这些阵亡将士的尸骨也不是我们要求的，也是韩国人自己主动自发发起的。 你看，还别说朝鲜跟美国还有这么一协议，就是当年是那个美国朝鲜，我们知道关系差的要死，他们达成一个什么协议，就是寻找他们在韩战的时候失踪的士兵的遗骸。这个你看，美国二战之后结束之后，美军把他们士兵遗骸就运到美国的本土，安葬在国家公墓里面。你看他们对于逝去的亡灵，就整个国家的这个尊重，我觉得这些工作是不是你比一次大鸣大放的阅兵要更加的，真的是让人觉得这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个民族和国家。 不像我们有钱，我们可以既搞阅兵又搞这个尸骨。 而且你看日本，就是安倍刚去了琉球群岛去纪念二战中阵亡的日本士兵，虽然底下的人都骂你滚回去，但是安倍还是很从容的去祭拜。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民族其实他确实也有可取的地方。 好，这个其实真的是哈，你要所谓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可能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国民他是尊重每一个民众，不管你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已经逝去的，是吧？好，那个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 谢谢圆圆参加今天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